他还和蚂蚁骑着蜗牛去旅行过。你想知道关于蜜蜂的更多事情吗？听听他写的日记吧。4月1日， 嗨，这是我们家族的一张全家福，坐在正中间的是我的妈妈，她是我们蜜蜂家族里的最高贵的女王。我们家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只蜜蜂。坐在妈妈的身边，穿着粉色衣服的小蜜蜂就是我。我们蜜蜂大家庭勤劳又团结，每一天都很开心。 4月8日， 我是一个小女孩，大家都叫我小秘密，希望我的出生能够给蜜蜂家族带来好运气。蜜蜂们的生活都是甜甜蜜蜜的，当然我也是蜂王妈妈生的。我认识很多的小伙伴，我最喜欢那些笑眯眯的看着我的小花朵。我认识蚂蚁、蜗牛、毛毛虫，太多了。 4月19日， 妈妈说看书可以让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。妈妈喜欢阅读，她喜欢坐在摇椅上给我讲故事。我的妈妈，也就是蜜蜂女王，已经活了900天以上了。你觉得不长吗？但她是我们蜜蜂家族真正的老寿星，这已经是很长很长很长很长了。 5月2日，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阳光灿烂，微风慢慢地吹到脸上，很舒服。我看见很多工蜂姐姐们进进出出，忙忙碌碌，她们正忙着出去采蜜，回来筑蜂巢，把我们的蜂巢修得更大一些。留在家里筑巢的工蜂姐姐们像一个个厉害的泥瓦匠，她们很麻利地往蜂巢壁上涂着蜂胶。姐姐们建起来的蜜蜂大厦有很多六角形的小房间，而且很紧密地在一起，一间挨着一间。妈妈告诉我，六角形的蜂巢是最牢固的设计方案了。可是那么多的六角形在一起，我看的都有点头晕了。 5月12日， 今天又是一个采蜜的好日子，勤劳的工蜂姐姐们一对一对地从蜂巢出发了，她们是要到花丛当中去采蜜呢。我也好想跟着她们出去采蜜呀。我去找妈妈，问她能不能让我也和姐姐们一起出去采蜜。可是妈妈说，外面有很多蜜蜂的敌人，在我出去采蜜之前，要先学习，要认识他们。 5月13日， 今天妈妈教我辨认蜜蜂的敌人。妈妈给了我很多卡片，让我记住卡片上的这些坏家伙。我们蜜蜂有很好的记忆力哦，记住他们一点也不难。 哦，真的有很多照片，让我们来看看小蜜蜂们要学习的敌人到底是谁。 这个凶巴巴的家伙是大黄蜂，它不是蜜蜂哦，它比我们大，而且有着两只非常大的牙齿，很可怕的。这个一天到晚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家伙是胡蜂，它会吃掉我们的。这个长得很丑的像毛毛虫一样的家伙是鸣虫，鸣虫长大以后就变成了脏兮兮的蛾子，它看起来像蝴蝶，但其实不是，我不喜欢它。 5月14日， 我们蜜蜂很善良，唯一保护自己的武器是在尾巴上藏着的毒刺，但是只有遇到危险没办法逃走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射出毒刺。可 可是一旦射出这根刺，我们自己也会死掉的。妈妈就曾经告诉我， 小咪咪，你要记住，我们蜜蜂一旦蛰人，自己也活不成了，所以不要随便去蛰别人。 我记住了妈妈说的话，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。工蜂姐姐阿田在出去采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园丁，那个人想抓住姐姐，阿田姐姐为了逃命只好用尾巴上的刺蛰了那个园丁，可是没过多久阿田姐姐就死掉了。 5月16日， 今天妈妈总算同意我飞出蜂巢去了。哇，外面的世界可真大，我跟着工蜂姐姐们学习低空飞翔，我跟着工蜂姐姐们学习平稳降落，我跟着工蜂姐姐们学习吸取花蜜，有一只漂亮的蝴蝶还夸奖我呢。 嘿，小蜜蜂，你的舞姿好优美呀。 可是蝴蝶姐姐，我不是在跳舞，我是在采花蜜，在劳动呢。 5月20日， 我很喜欢花，喜欢淡淡的芳香的花朵，像油菜花、荆花、枣花、槐花。我今天看见了一个小女孩，她穿的裙子上有百合花的图案，哦，很漂亮。我跟在她身后飞了很远很远，小女孩挥舞着双手，嘿，还以为我要蛰她。其实我只是喜欢她的花裙子。 5月23日， 我的小伙伴思思发生了一件意外，她不小心落在一朵葱花上，结果一下子就被大葱的那么臭的气味给熏晕了。幸亏有两位工蜂姐姐路过，把她救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蜜蜂不喜欢那些很刺激的味儿，葱、蒜、薄荷，还有酒和醋什么的。总之，所有气味很浓烈的东西，我们蜜蜂都不喜欢。 6月2日， 天黑以后，工蜂姐姐阿乔教我学习酿蜜了。阿乔姐姐和所有的工蜂姐姐一样，白天要出去采蜜，晚上再回到蜂巢酿造出甜甜的蜂蜜。听人说，人类和狗熊都很爱吃我们酿的蜂蜜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为了酿造蜂蜜，我们晚上要多么的辛苦，还要熬夜呢，都熬出黑眼圈来了。 7月10日， 今天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我和所有的蜜蜂一样，都不喜欢黑色的东西，更不喜欢黑夜。多亏了小萤火虫，它打着灯笼把我送回家。可是它真的很啰嗦，一直问我为什么要叫小秘密，有什么秘密。我跟它说过好多次了，我会采蜜，不是秘密，我没有秘密。 8月21日， 哦，大黄蜂和胡蜂这些家伙真坏，他们又在我们的蜜蜂大厦四周转悠，想做坏事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和我的伙伴们一样勇敢，我们集合起来向胡蜂和大黄蜂开战了。可是还没开始打呢，他们就逃跑了，因为一个小男孩拿木棍捅了他们的马蜂窝。 9月27日， 今天我非常非常伤心，教我酿蜜的工蜂姐姐阿乔晚上很晚了也没有飞回来。我的妈妈蜜蜂女王说， 我们蜜蜂是很懂事的，如果哪一天感到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，会悄悄地在外面死去。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跟阿乔姐姐告别呢。 我想了想，好像我们蜜蜂大厦里真的从来没有死去的蜜蜂。 10月15日， 我们蜜蜂在采集花蜜的时候，也给花儿和别的植物传授了花粉。每一朵盛开的小花的生命里，也有蜜蜂的生命在延续呢。美丽的鲜花底下，就是死去的蜜蜂最好的地方。花儿对我们说， 哦，谢谢你们，亲爱的小蜜蜂，是你们给了我们新的生命。11月13日， 春天走远了，夏天也走远了，秋天也走了，冬天说来就会来的。冬天是我们蜜蜂休息的时间，我们会抱在一起，通过吃蜂蜜和运动来让自己保持暖和。妈妈最喜欢这个时候，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会来看她。啊，我是一只热爱生活的蜜蜂，我喜欢夕阳，它们很美。我喜欢睡觉之前听妈妈讲故事，以后我也要当一只勇敢的蜜蜂，保卫我们的家园。 唐耳朵， 嗯， 你闻到什么味儿了吗？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有人抽烟的味道。 天哪，为什么这个味儿在楼道里这么浓啊？ 是不是谁家着火啊？ 啊，不会吧，要不要打119，我报火警啊。 着火了吗？有人着火？什么叫有人着火了吗？谁家着火了？ 唐耳朵，不是着火。 哦，王奶奶你好。 是我家老头在抽烟。 哎呦，抽烟不好啊。 哎呦，你们王爷爷抽了好多年烟啦。 那不行， 现在想戒戒不掉啊。 嗯， 你们有什么办法能帮他戒烟？ 我有办法， 你们就试试吧。 啊，行，那让我去跟他说一说吧。 哎，唐耳朵， 小季姐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来。 刚才发生了什么呀？哎，你跟王奶奶在说着火的事吗？ 哎呀，他开门出来了，说没有着火，那是王爷爷在抽烟，他已经抽了几十年了，现在戒不掉了。 啊，那怎么办？ 我去跟王爷爷说一说。你要来吗？ 我来，我来。 好。噔噔噔，王爷爷， 王爷爷， 噔噔噔， 哎，王爷爷， 小青年呀， 我跟唐耳朵这次来是帮您戒烟的。 哎呦，我说王爷爷，你那个烟呐，实在是有点呛人。 对，我们想办法帮您戒烟。 嗯，谢谢，我也想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 唐耳朵，你有什么办法？ 你为什么喜欢抽烟呢？ 我觉得不抽烟的话，我的手就不知道该放哪儿。 他的手，哎，有了， 不知道该放哪儿。 唐耳朵，你站着别动。哎呀，这左兔毛，放在手里吧。 这个放在手里干嘛呀？ 就搓呀搓呀搓呀，搓成兔毛线，然后可以让王奶奶织一件兔毛毛衣。 哎呦，这个提议倒是挺好的。老婆子，你听到了吗？ 来了，这点兔毛太少了，要是能让你不抽烟呢，再多点也可以。 对对对，毕竟一件毛衣嘛，是吧？给我们小孙子，呵呵，毕竟需要多点毛。 唐耳朵，对不起， 我 不是故意的，我们还是先回家吧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团团和呱呱在院子里边聊天，呱呱对团团说， 团团，你知道是早上的太阳重还是傍晚的太阳重？ 团团回答， 不知道，那你知道吗？ 那还用说，当然是傍晚的重啦。 为什么呢？ 早晨的太阳轻得连大海都能一个浪头打上天空，傍晚的太阳重得连大山都拖不住。 有两个农家的孩子在聊天，有一个突然问， 你家的牛会抽烟吗？ 另外一个说， 啊，你疯啊，牛怎么会抽烟呢？ 哦，那么也许是你家的牛棚着火了。 今天放学之后，呱呱到团团家里边去写作业，两个人写着写着就开始聊天了。团团问呱呱说， 哥哥，昨天你看的什么电影啊？ 飞往月球，火箭飞得又快又高。 哦，那火箭它为什么飞得那么快呢？ 你没见火箭飞行时屁股上有一团火吗？谁屁股上着火了能不快跑？ 周末的时候，妈妈带着呱呱到动物园里边去看动物。以前听过别人告诉他说，人呐是由类人猿变的，呱呱没有记住。他这个时候转身问妈妈说， 妈妈，人真的是由猴子变的吗？ 妈妈回答，是的。 哦，怪不得猴子越来越少了，只能到动物园里来看猴子，人却越来越多了，真不知道这些猴子都是怎么变成人的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教我们唱儿歌的小朋友是来自21世纪实验幼儿园嘉明园的马静轩小朋友，他要教我们的儿歌是石豆豆。 石豆豆胖丫丫俊妞妞，拉着手儿过沟沟，过沟沟，石豆豆一石石了一兜兜，金豆豆银豆豆，滴溜圆的红豆豆，一颗颗都拾起，丰收果实不能丢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石豆豆胖丫丫俊妞妞，拉着手儿过沟沟，过沟沟，石豆豆一石石了一兜兜，金豆豆银豆豆，滴溜圆的红豆豆，一颗颗都拾起，丰收果实不能丢。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，饼碰盆，盆碰饼，饼不碰盆，盆不碰饼。 大家好，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，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。 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，每晚9点和宝贝说晚安。